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回到来呢，是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咁我哋今日嘅主題呢仍然都係講心嘅奧秘啦，咁頭先呢就講咗好多關於嗰個所謂精神嘅失常，或者有時叫做心理失衡啦，咁其實真係有時就好難去斷定乜嘢叫正常，咩叫唔正常啦，咁但係有啲呢亦都係比較明顯嘅，即係頭先講到係咪有啲譬如不斷洗手啊，不斷偷嘢啊嗰啲咁樣，係啦，厭食症啊嗰啲真係會死人㗎，唔係講少嘅厭食症係咪，其實香港都曾經好得意喎，厭食症呢頭先講話自閉症呢就男仔多啲，但厭食症呢就真係女仔多啲㗎喎，係啊，真係同嗰個 XY chromosome 呢個染色體有關嘅。咁但係即係個病發率就唔算好高啦，幸好係咪，但係即係如果你真係唔好彩染著呢就好慘嘅，因為到而家都冇咩藥可以醫得到。因為佢實際上係個大腦嘅功能出咗問題呢。咁譬如香港其實都有啲藝人呢係曾經係患過染色症嘅。 係。多數都好似嗰啲個案係好唔開心啊，發生咗啲唔好真係好， 亦都可能係即係有觸發嘅，有觸發嘅，係啦，即係可能佢係一種潛在嘅風險。咁但係咧，如果外間有啲嘅因素觸發咧，咁就弊家伙啦。即係我唔記得嗰個係咪叫袁潔儀啊？好似你記唔記得以前有個藝員啊？ 咁唔係好 係啦，係啊，佢係曾經試過嘅，不過好彩，後屘都叫醫翻好。 係 好啦，咁咧就但係跟住落嚟咧，介紹呢個仲更加匪夷所思嘅。咁我問下你有一套戲呢，不過可能你睇戲又冇咁多啦，你知啦係咪，就係、是、大概都係冇十年，即係都係可能咁上下，即係七八年前嘅啫。咁我老婆最 favorite 嘅演員就劉青雲做嘅。咁就係、是、叫做神探咁睇過。 咁樣睇過 啦。啊咁好啊。 係啊，我都好 神探真係精彩啊。但係呢嗱，如果你唔知道即係科學上即係過去幾十年嘅發現呢，你就會覺得神探哇好誇啫，呢個劇本、你講嘅劇情係咪呀，好神化甚至所謂。 有啊，當時都有啲咁嘅感覺。 係咪你係咪覺得係呀， 無聊聊啊。 其實唔係呀。不過當然佢呢就係、是、神化就在於劉青雲睇得見。咁呢樣嘢當然係虛構啦係咪。但係林家棟㗎嘛，就係、是、嗰個㗎嘛。即係其實呢佢呢套電影應該係因為受到嗰、那個魔警啊。徐步高記唔記得，徐步高喺嗰、那個行人隧道嗰度無意間遇到啲同僚咁樣，佢唔知喺度預備做乜嘢㗎，就槍殺咗佢。咁但係喺過程入面亦都俾個同僚槍殺咗咁樣就咁但係呢佢係受佢觸發，咁出現個魔警啦，林家棟就做個魔警啦。但係林家棟作為一個魔警呢，即係佢個動機就好清晰嘅，其實佢都係為咗錢啊咁樣下。咁但係為咗錢呢，你又發覺原來劉青雲呢佢有一對眼，我哋叫鬼眼或者咩啦，但係佢又唔係睇鬼。佢都係睇到人哋心入面嘅鬼，心入面嘅鬼，所以呢佢開頭一幕佢又係個編劇好精彩㗎，唔好意思又劇透啦，又要劇透啦，冇人拍啦，你聽聽你嘅節目，我成日都用電影講呢就實劇透。佢有一幕好精彩㗎，因為佢最先有一幕呢林家棟喺個馬路度行、後面呢就跟住七個人，就六男一女㗎好似女嘅唔知咪劉錦玲定邊個做嘅。咁但係你開頭你觀眾唔知道嗰啲係佢心入面嘅心魔嚟㗎嘛。你以為真係有七個人行跟住佢咋嘛，咁啊點解佢又群住呢班人呢咁樣。咁但係劉青雲就睇到啦，即係劉青雲睇到嗰啲唔係正常嘅普通人嚟㗎，而且呢我哋係睇唔到嘅，一般人睇唔到，係佢先睇到嘅。原來嗰七隻即係隻跟住佢嘅呢就係、是、佢心入面嘅心魔。咁但係心魔呢其實唔係個編劇老作㗎、原來喺現實世界真係有㗎。嗰啲叫咩叫做 MPD 嘅以前。咁、我考你啦 ,MPD 你又估唔估到呢，嗱、个 M 字都唔难估㗎喎。 咁又估唔到啦。 因为你每一个人就有一个性格㗎嘛。 定 係 一 个 P 呀咁。 Person, 人格、 personality, D 就是 disorder。 哦、 是啊，嗱呢、个呢就旧有嘅叫法。但而家都好多人继续用嘅讲真。就係 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咁中文亦做呢係多重人格分裂症。咁、真係好令人驚訝。 佢嗰套戲係咪講佢多重人格分裂嘅呢，定係話佢心魔，因為心魔同埋多重人格 咁真，其實佢就將佢係模糊咗嘅，即係模糊咗。但係亦都唔嗱，一陣間我介紹嗰個即係第一個 所謂醫學界是令人非常驚訝的，即是 早一些呢其實都有些少的記載的，但是最重要的一個呢就是叫做比例，即是他們是吧，就是24個比例，24個比例嘛，是吧。好啦，這樣呢就不如我現在就講講24比例的即事蹟給大家聽啦。他呢就是1955年出世，所以應該同我同年的、不過他啱啱兩年前過身啦， 是啊， 2014年才過身的咋， 啊 2014年。好啦，這樣呢即是應該是59歲啦、他原名呢就叫 William Stanley Milligan， 咁但係因為呢 William 嘅昵稱呢就係 Billy、啊、所以呢啲人呢就而家都好少叫佢做 William 㗎啦，就叫做 Billy、就叫做 Billy Milligan、即係比利米勒根咁樣啦、或者米列根啦。咁佢呢其實就喺美國俄亥俄州、應該喺嗰度長大，咁但係呢佢喺1977年呢就係正式被捕就去審訊呢，因為原來佢喺外俄州個大學嗰度呢就係、犯咗三宗強姦同埋搶劫罪，係但係原來佢之前呢其實都係因為械劫呢係曾經係被捉過嘅，咁但係我唔記得佢係咪真係又坐過監又放返出嚟點樣啦、但係今次呢因為咁嚴重嘅三宗嘅喺校園嘅強姦同搶劫罪呢，咁就即係你分分鐘都唔知判幾耐㗎啦，咁即係要開庭審啦，都好轟動啦，係咪。咁但係呢個 Billy 呢佢喺審訊期間咁就即係有人要檢查，即係要即係精神狀況呀、心理健康。咁當時醫生呢就好詫異發覺呢，佢話原來佢係有個精神病，而呢個精神病呢係好罕見好罕見，就係、多重人格。就話原來喺佢個即係頭蓋下面或者啲大腦入面呢係唔淨只有一個人， 係 有幾個人嘅。咁當然呢佢後嚟繼續落去呢最戲劇性就呢樣嘢令到全國都即係轟動知道嘅。咁但係嗰時1977年啦、即係我都冇留我嗰時都冇懷疑啦。咁就係話佢嗰個嘅辯護嗰個律師呢同嗰個醫生商討之後呢就係、用呢樣嘢呢想話打甩佢。打甩佢就點解呢，就係話原來強姦嗰個唔係佢本人。即係長久限嘅不過呢就係佢潛藏嘅另一個人格。而當你呢個人格顯露出嚟是干犯呢啲罪行嘅時間呢，呢、這個阿 Billy 本人呢 佢就唔知嘅。 唔知嘅。 全。 即係頭先我哋講個 斷片。 斷片。但斷片。 佢就。 係啦。 好似俾人換咗。 係啦。即係嗰陣時佢可能唔知點樣呢就俾人主宰咗俾另一個人主宰咗。 係。 佢就變咗一個隱藏咗、或者俾人壓抑咗。咁就佢另外一個性格出咗嚟呢就犯咗呢啲咪罪。 係。 咁後嚟即係拖咗好耐呢而最後呢其實係俾佢打甩咗。但係打甩咗唔係表示佢走得，就表示佢接受治療咁解啫。咁所以就捉咗佢入去精神病院，就唔係入去監倉。咁呢單案呢當時都好轟動。係、就係話利用多重人格，就話喂唔係我犯嘅原來，係另一個人犯，但係另一個人都喺埋我腦入面咗喎。你話係咪幾勁呀，即係幾驚奇呀，係咪。 同埋好似嚟緊呢李安納道應該佢應該都會拍返呢套電影。 喔嗱咁就講起啦，即係我就啱返查過啲資料呢、原來而家早喺20年前啊，即係90年代初啊，詹士金馬倫啊、就已經係想拍㗎啦。嗰陣時我唔知佢係拍咗鐵達尼號未，可能即係咁上下時間呢啲鐵達尼二隔而家咪即係20年多啲啦，係咪咁上下啦。咁嗰陣時詹士金馬倫都好有名氣㗎啦，因為佢拍鐵達尼之前已經拍過有幾套好勁嘅，譬如異形續集啦 ,Alien 嘅 Alien 2啦 ,Aliens 啦，咁同埋後嚟係咪就係拍 Terminator 2啊，應該話就係即係未來戰士續集啦，你睇咗啦係咪，我有冇借俾你睇。係 啦係 啦，咁 T2 當然令佢即係聲名大噪啦，係咪，咁所以鐵達尼號更加去到高峰。咁所以而家講成20年前呢，其實詹士金馬倫就已經係想拍呢個㗎喇，但係原來呢中間因為牽涉到好多嘅可能法律嘅訴訟啊，或者即係啲責任嘅問題呢，拖拖拉拉呢到到而家都未拍出嚟。咁你嗰個資料呢我之前都未知喎，咁所以我好開心啊，會唔會最後由李安執到呢， 好似已經拍咗添。 拍咗 係啊。 咦咁就真係要咩啦，因為我都喺維基度睇啊，因為佢詹士金馬倫就同佢改咗個名字，就叫做 A Crowded Room。咁有意思喎、,crowded room 其實即係一間好逼好逼嘅房，其實佢一個寓意㗎嘛，就係大腦就得一個啦。 塞咗好多。 但係入面呢即係最驚人就係有24個人格喎、 幾好喎、啊、呢、這個名 啊，所以叫做 a crowded room 啊，即係好擠迫嘅一間房啊，咁咧就，但係佢嘅事蹟咧廣為人知咧，其實咧就除咗當時嗰單案咧，就係事後咧啲人好快就唔記得㗎啦呢啲案件。但係因為有一個作家寫咗本書啊，就係，是，叫做 The Minds 啊，即係雙數嘅 of Billy Milligan。咁就係1981年咧，由一個我哋科幻發燒友咧就好熟悉嘅嘅作家，但係即係唔係發燒科幻嘅就未必熟悉啦，叫做丹尼爾海斯啊 Daniel Keyes， 就係 K-E-Y-E-S 嘅。咁呢個 K-E-Y-E-S 咧，因為佢寫過，其實佢寫嘅作品好少啊，唔多，但其中一篇嘅中篇小說咧，後來佢將佢變咗一個長篇咧，哇！我哋個個科幻發燒友都鍾意到不得了嘅，就叫做把花獻給艾爾之奴。把 The Flowers for Algernon， 後來都改編變咗做舞台劇，亦都曾經係改編係有普通話嘅版本，亦都有粵語版本。咁我喺香港咧，喺葵青劇場咧，曾經睇過佢一個粵語版本嘅，就叫做《天才一瞬》，瞬咧就瞬息間嗰個瞬，即係一陣間個天才就唔見咗啦咁樣。咁啊 ，Flowers for Algernon， 咁啊唔講啦，唔好差太遠。但係咧，佢1981年咧就寫咗《The Minds of Billy Milligan》咧，就令到好多人就熟悉咗呢個呢件事啦。咁所以就好似你咁講咧，其實而家我哋所話拍戲咧，基本上都根據呢本書，就想話拍翻出嚟嘅。咁樣咧，最有趣嘅咧就係話，其實原來佢最先咧同佢睇嗰個醫生咧，就叫做係 Willis C. Driscoll 嚇 D-R-I-S-C-O-L-L。咁其實佢最先就判斷佢係一個精神分裂嘅嚇，係有咁嘅病，但係真係判斷佢有所謂MPD 多重人格嘅咧，就另一個事後咧有一個女嘅醫生叫做 Dorothy Turner， 咁佢咧就話：喂，佢唔係普通嘅精神分裂啊，佢直情係多重人格咁樣樣。好啦，咁最咁佢哋一路研究落去咧，最先就發現咗十個人格，哇！咁都已經令人驚訝到不得了啦嚇，竟然有十個人格。但後嚟即係另外仲有個醫生，嗱咁呢個醫生咧究竟係邊度人咧？我就即係唔係好咁肯定，再要查一查啦，但冇咁多時間啦。叫 David Call， 佢個 call 字咧就係 C-A-U-L 嘅，咁但係咧佢中文名咧就係叫郭大偉咧，佢係姓郭個郭啊，咁唔知佢係邊度人啦啊，即係會唔會係星馬嘅啲華人啊，即係華裔嘅嚇嘅一個即係精神病嘅專家咧。再係即係當然吸引到咯咁樣嘅醫生嚟去研究呢個 Milligan 咧。又再俾佢發現多14個人格，咁究竟呢24個人格係每一個係點嘅呢？咁啊呢度真係冇咁多時間啦。大家唔該你上維基百科或者第二啲 website 都有嘅，第二啲網頁啦。但我主要都係貪方便，我上維基啦。你咪打呢、這個嚇、Billy Milligan 啊，或者你打 MPD 佢都有咩㗎啦，即係refer 呢度㗎啦。咁佢直情咧係有列曬嗰14個人。是每一個人的特性是怎樣的，其實就等於神探入面林家棟，林家棟你記不記得，其實每一個人呢都是主管不同的東西的嘛，有一個人就很暴躁的，很暴力的，第一個人呢就很冷靜很理智的，第一個人呢就很狡猾啊，即係好識嚟去耍手段啊，點點啊，呃人啊，咁樣嘅係嘛，咁即係乜嘢人都有嘅，即係佢嗰七個人格。咁當然呢套戲亦都係，如果冇記錯，林美啊